蒙受亵渎。沉重的手掌像撕裂猎物的豺狼，轻流人血，杀害人命，以图谋不义之财。城中的先知还为他们掩饰罪过，所见的都是假意象，所说的都是欺诈的预言。他们说无主上主这样说，其实上主并没有说。本地的人民蛮横强暴，劫夺抢掠，欺压穷苦贫困的人，迫害外方人，无法无天。我在他们中找寻一个能修理城墙的人，能在我面前为保护本地站在缺口处，免得我去破坏那地方的人，但我没有找到一个。为此，我向他们发泄我的怒气，用我的怒火消灭他们，把他们的行为报复在他们头上。无主上主的断语。